家里受两困，而在深夜里哭泣，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为你擦干泪湿的眼，孤单是我给你的伤害，让我吻一吻你的脸。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是怕我会让你更伤心。在你的背后，让风吹乱你的秀发，拂去我所有哀愁。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九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欢迎收听中秋特别节目《假日航班》，我是乔伊。在中秋节假日，乔伊也会为大家推荐好看的电影，在路上也不会觉得无聊。今天的推荐电影来自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是一部由卡比尔汗执导、阿米尔汗主演的剧情类电影，于2018年3月2号在中国上映。阿米尔汗是我们熟知的印度演员，他常年统治着印度电影大荧幕，代表作《三傻大闹宝莱坞》凭借着教科书般的演技深受大家的喜爱。国内关于小孩丢失拍过不少优秀的作品，比如《亲爱的》和《失孤》，往往都是从失去寻找的角度着眼。我们看到的是原本完整的家庭被打散，看到了希望，但更多的是无尽的寻找和失望。所以且不谈两国的冲突和宗教的不同，且不谈个人的前途和安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向我们展现的仅仅是回家二字时，这已经注定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मुन्नी तू बोल नहीं सकती अच्छा एक काम करते हैं कि शहरों के नाम लेते हैं और अगर तेरा घर वहां पर हुआ तो तू हाथ उठा लेना मेरठ फरीदाबाद ग्वालियर झांसी पटियाला अमृतसर जोधपुर जयपुर श्रीनगर।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心地纯洁拥有信仰的猴神帮助走丢的六岁巴基斯坦小萝莉回家的故事。 हम हैं पवन कुमार चतुर्वेदी पर प्रेम से सब बजरंगी बुलाते हैं। 影片不仅承接了印度喜剧幽默搞笑的风格，猴神与小萝莉沙希达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在机缘巧合之间相遇，并上演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又倍感温暖的故事。 वो जो लोग रहे होंगे भागपुर क्षेत्र में वो क्यों नहीं ले गए अपने घर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 曾经对人家说：“我集权时代了，是董明珠时代了。”他爱怎么去说，让他去说，用结果说话。我只坚持了我做人的原则，诚信是我的底线。第二个，积极的去思考，去做一些策略，这是你要去做的。但是更重要，最重要一点就是制度建设，这是我在格力电器这么多年来一直坚守的，而且一直致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大家都觉得董明珠天天没事挑事，天天都在跟别人斗，其实我根本不是跟别人斗，是制度建设需要，你必须是这样做。 财经专家吴晓波， 如果你要做一个企业家的话，你必须是一个左脑和右脑同样发达的人。企业家的本质工作是面对不确定性，你敢于进行破坏式的创新，所以你一定必须能够让自己能够热血沸腾，能够侃侃而谈，能够像烈火一样的燃烧，你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你必须敢于冒险，对不对？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定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但同时你又必须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你必须要非常的喜欢数目字，你必须要非常的精于计算，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逻辑思维的大脑。 中兴通讯创始人侯维贵， 30年也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个一个经历啊。咱们中国这个经济的能力，整个国力呢有大幅度的提升 ，GDP 是几十倍的增长。首先呢，我觉得我们的技术能力和这个财力，有很大的提升，在全球已经排到经济第二位，企业会更多，竞争也更复杂，而且呢，现在我们全球化经济呢，比过去已经更加普及。所以说，过去呢只是一个3年前只是主要是一个内向型经济，现在是完全开放的全球型经济。竞争的视野呢也是要全球视野。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在2018阿里巴巴投资者日，马云接班人张勇现场演讲称，未来线上线下商务不会再有任何区别，真正有区别的是数据化的商业模式和非数据化的商业模式。李麒麟认为，缩减资产规模或者投资风险计提较少的资产可能会影响银行的营收或利润，利润减少会影响银行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从而影响银行资本的增加，形成衰退陷阱。中国央行称，虚拟货币相关的投机炒作盛行，价格暴涨暴跌，风险快速聚集，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和社会秩序，提醒消费者和投资者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要盲目跟风炒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